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奥普浴霸基腾吊顶的杨振兴啊，小杨你好。 哎，你好，周老师。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应继续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装修方面的知识哈。那么既然呢小杨对于集成吊顶、对于浴霸呢是非常在行的，那如果大家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咱们来进行交流啊。那么今天呢是双十一是吧，这个 双十一 呢现在可以说是被商家呢炒作为是一个消费者的购物节了， 对对对 啊， 购物非常疯狂 啊，真的非常疯狂， 对对对。 从昨天的这个12点过后哈，大家就开始等着哈，从购物车当中开始就开始买货了。我想今天一天呢，也是在沉浸在这个购货的快感当中了。 对对对， 嗯嗯， 包括我们之前想买的一些东西就提前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了，就 其实呢说到这个装修哈、我估计呢也已经呢有好多人呢把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些家居物品呢加进了购物车哈。确实啊，有些东西呢我看了还是便宜的啊，还是便宜的，比平时买的还是要便宜一些。但是具体到质量怎么样的话呢，有的时候真的在网上买东西呢就像打赌一样。 那可不， 嗯， 只能是赌一把，然后有好多就是买到的东西可能比较看着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啊，跟实体店的东西是很有区别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吊顶这一块、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然后咱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外观，然后包括它的厚度材质是什么样的是看不见的。 所以呢真是在这里呢咱们也不妨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因为终究呢这个双十一还没过去哈，这个白天呢很有可能很多朋友还在买买买。那说到这个家居类的产品哈，您认为有些什么是不适合网购的，所以在购物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集成吊顶啊， 对对， 这个铝扣板， 对对， 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不太适合网购。 对对对，因为它牵扯的问题挺多， 比如说 一个是板子的厚度，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东西集成扣板还好点，300×300的，然后家装用的，它可以用那种箱子给你运输过来， 嗯， 但是有的是龙骨啊、绞线啊，它都是定尺的，是3米长的，所以说那东西不好运输，怕运输当中啊磕坏了、碰坏了，到时候师傅上面安装会出现种种问题， 嗯， 所以说。不建议这个吊顶这一块铝扣板去 网购， 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哈，因为中间的在邮购的过程当中呢，会出一些问题。另外呢，像这种铝扣板啊等等的，它是需要安装的。 对 啊， 然后 如果您要是买一些外地的产品，或者说怎么样的话，那么对后续的服务安装啊，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对，有影响。到时候找工人，工人也是个问题，你还得到实体店， 对，你还得自己找， 自己找去。所以说挺烦恼的，好多都是。 所以说像这类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在网上买的话，确实要便宜，尤其双十一的时候可能要便宜，但是呢，便宜过后呢，也被给自己找麻烦哈，这就。就是得不偿失了， 对对对，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大家就是装修的同时，然后提前考虑好什么东西可以网购，什么东西必须到实体店去购买。 那说到浴霸，您觉得适合网购吗？ 浴霸的话，但是现在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说，网购的情况下比较特别明显。到实体店，实体店的价格啊，普遍呢要比这个线上要贵一些， 要贵一些。 对，但是没办法，它这个线上和线下的型号是不一样的，产品质量不一样。然后咱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外观，然后使用功能性，还有它这个，比方说浴霸的那个灯的瓦数是多少瓦的，还有一个换气扇的风轮大小。你好多现在装修房子有暗卫的，必须提前就说了，我要买一个好一点的那个换气，换气效果好一些，因为它是暗卫嘛，它会出现这个卫生间里边有一些臭味儿，所以说这浴霸的选择、风轮的大小，还有一些就是出热风，风暖嘛，现在不是都流行风暖嘛，这个灯暖的浴霸现在基本上淘汰了，除非像那种出租房。用的好多都是些个灯暖，因为价格便宜嘛。风暖的现在是个流行趋势，所以说大家选浴霸的话，买一些风暖的，风暖五合一，像这种，它里边有这么几款功能，一个是照明、换气、吹风、风暖的分两档，这是最基本的五合一，还有更加繁琐一些的，你像那些带这个防那个什么的，防还有一些干燥的，就是洗完澡之后，然后屋里边潮湿，然后点击干燥，它会瞬间把屋里边这个潮气给你吹干。 还真挺先进的啊。 对对对。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呢，还没细说呢，就感觉好像这个里边的知识性还是满足的哈。所以大家在买浴霸呀，或者说在定这个这个集成吊顶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啊不要在网上购哈，因为像这个网上购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可能都差不多，实际上呢里边的型号啊，甚至它的质量啊等等都是有区别的哈。所以别认为呢自己买着便宜了，但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哈哈，真是这么一句话。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何况像什么浴霸呀，像集成吊顶啊，还有后期的安装和服务这块，所以呢如果您网上买的话呢，会有一些麻烦的啊。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这个小杨哈，比如说您呢是做这个装修方面的、建材方面的这个一些生意的，那您觉得这个实体店和在网上卖，它这个价格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多呢？有的时候， 它这个价格的情况下，我就是说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啊，比方说这个浴霸。然后实体店一个是型号不一样，它不可能线上线下的型号不可能一样的，一样的话它肯定引起冲突。再一个还有一个线上的产品啊，有好多啊都是些翻新的。为什么说翻新呢？它因为这个浴霸它总归会出现问题的，为什么有售后啊？然后回头公司收回的一些产品呢，就带回总部，然后它就会把这些电器重新翻新，然后再卖给消费者，所以说价格相比来说优惠一些。 那这不是骗人吗？拿旧的东西给翻新当新的卖，这不是骗人吗？ 因为这个浴霸都是组装机件，都组装起来的， 有好多使了半年或者一年甚至几个月， 嗯， 几天的情况下都有出现问题的。 哦，所以呢他把这个翻新一下，改一改啊，修一修，然后就当新的再卖出去。 对对对，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有可能，对对，有可能。 另外刚才您说这个型号不一样，比如说在实体店的卖是这个型号，但是他在网络上卖的时候他也是标的这个型号，那大家认为都是一个型号，那您刚才说了他型号不一样是什么概念？ 型号它因为线上线下的这个品牌有的好多都是外观是一样，但是型号它是不会一样的，它因为起冲突嘛。 哦，外观是一样的。 对，你想想， 所以你外行根本就无法辨别，是这意思。 辨别，对，有好多年轻的比如说到实体店买这款浴霸，然后同时呢在网上搜，你要搜同等的型号是搜不出来的，但是从外观上看肯定有， 嗯， 相似的啊，相似的，但是也完全不一样。 嗯，所以呢照您这么说的话呢，这个外观特别一样，但是呢有可能型号都不一样哈，而且看的是新的，有可能是翻新的啊，所以这个都 有 可能。 对对对。 所以咱们以此类推的话呢，刚才咱们说的是建材，那实际上比如说一些家用产品呐、啊、甚至一些这个穿的呀用的呀等等，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都会有。 啊、你像咱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 对。 嗯，看着比如说 上一段时间就是买了一个衣服也是。嗯，买了衣服买来之后它里边都没有，不是正常的不都有一个牌嘛是吧、 嗯、 结果 按一个名牌卖的。 对、 嗯、 有可能是他卖给别人了，卖给张三了，然后人家退回来了，又发到我这儿来了。 嗯、哦，是 有这种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在网上买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当然这个注意呢，一个是在价钱上，其实刚才我跟小杨也提到过，比如说一个大品牌或者一个知名品牌，它卖的极为便宜，那没得说，肯定是假的啊，这都不用去怀疑，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产品的话呢，比如说在网上同一个产品哈，它这个照片是互用的，你发现吗？好像是同一个照片，但是这个价格相差特别多啊！有的那个呢，拿过来一看，完全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点要特别的注意。 对，所以说呢，嗯、买这个电器，买一个专业做电器的，再有一个就是买一个知名品牌的，你可能当时感觉买的贵一些。 嗯， 然后但是用的时间肯定长一些，安全、嗯、因为这个线路是在卫生间洗澡的话肯定有什么水蒸气啊，偶尔可能有水溅在上面啊，这个买一个好的品牌的电器呢用着安全一些。 嗯嗯， 主要是专业做这个的可能对效果更好一些吧。 对，所以呢您刚才提醒大家的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在买的时候呢要注重它的品牌效应啊，这个大的品牌有口碑的品牌呢，它的质量呢应该说还是有保障的哈。另外呢像有一些产品的话呢，是不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评论啊，这个评论区我们也应该要注重看一下是吧？ 对对对，销量评论肯定看一下。 嗯， 看一下。 我觉得看的更多的应该是中差评， 中差评 其实好评你都不用怎么看。 对对，是这么回事。 嗯，好评你不知道是谁来给你写出来的啊。 对， 这个中差评一般往往，当然现在中差评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黑那个店家的啊，这个也有，或者说恶意的竞争也有，但总体来讲呢，嗯，还算是真实，我觉得 可以 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咱们在网上购物，今天呢是双十一啊，还有半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只是我们的一些经验总结，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尤其是一些建材产品。我们在这里呢，刚才您提到了啊，这个像这个浴霸啊，另外呢像这个吊顶等等的不适合，您觉得还有什么不适合就建材产品在网络上购买？ 定制的商品我感觉好像不太适合，就建材行业来说，大件的东西淋浴房， 嗯， 淋浴房因为这个得上门测量，有的简单的淋浴房可能还好点是吧， 嗯， 然后直接量一个尺寸过去了，还有好多都是带异形的，因为每个人的房间卫生间大小不一样，然后结构也不一样，有可能做一些造型的那种淋浴房， 嗯， 所以说不建议在网上买，还有一些这个洁具， 嗯嗯， 也不建议窗户， 嗯， 窗户也不建议， 对，这都是定制的， 定制的 窗户啊门呐、啊、什么的、嗯， 到实体店去看去， 对，洁具产品什么的哈， 对洁具， 您说像马桶呢？ 马桶的话，因为马桶牵扯到什么呀？这个 恐惧的大小， 嗯， 还有是侧牌呀、直牌呀。要是说老百姓真正懂行的还好点是吧？比方说有一些工长，然后让你买什么型号的，买什么那个恐惧是多大的，你可以在网上参考一下，然后最好到实体店看一下。如果说是同等质量的，可以选择在实体店，因为你是看得见摸得着，买了还不后悔。 嗯，好，即便你是非得在网络上买的话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多比较一下。另外呢，如果有实体店的话呢，最好是要走访一下实体店，然后在网上下单，其实这是可以的。 对对对，也可以，可以，可以， 嗯、 没问题。对， 另外呢，真的不要太图便宜。很多人在网络上买的，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呢方便啊，省得再逛商场了。这个在网上啪一下单的话呢，就送到家了，非常方便哈。另外，很大一部分人呢是图便宜，那往往有时候一图便宜就会坏事儿，您发现吗？ 对对对，这好多就会出现一些质量出现问题了，就 就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对，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地漏，地漏最好买一个细节，因为这是细节问题。地漏你要是买不好的话，它很有可能是反臭味儿。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图便宜，买一个品牌的。不管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如果说你装修当中，如果说是装修公司包你的这些东西，最起码看好了，问问他，因为这地漏啊，贴砖的同时直接粘到砖上了。所以说你要后期自己再更改的话，肯定你自己做不到。你要自己把它撬下来的话，可能影响到防水的问题。因为防水跟瓷砖它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建议买一个好一点的地漏。这是卫生间的。 对，你像这些东西呢，说句真心话，你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用不了几个，所以咱们真的一定要买好的啊。买好的呢，也许你买的时候觉得有点贵，但是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舒服，而且用的时间也特别的长，效果还非常的好。所以咱们花钱呢一定要花到地儿上啊，所以咱们经常说是花钱花到刀刃上，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灯的开关呀等等的哈，这些都要买好的，您发现吗？ 对，因为这属于是易损件，所以说易损件买的话不能含糊。开关面板可以买一些品牌的。因为你看咱们回上班然后回到家开关灯是吧，可能频繁的来回的使用它，所以说买一个品牌的东西可能寿命长一些。省得回到家之后，要是说有年轻人在家，有可能买一个来坏了换上了是吧？你老人在家怎么办？不能黑着灯啊，对不对？ 对，像这些都属于这个易损件儿哈，这个消费品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买质量好一点的，您会非常的方便，不会带来麻烦。好了，那关于双十一的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下面呢，咱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浴霸和集成吊顶知识上的事儿，咱们跟大家总结性的说来说一说啊。那么刚才您提到啊，如果现在大家去买浴霸的话，也是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型号哈，它也是。应该说呢，和原来相比它也是进化了几代。像刚才我听您说最早啊是什么灯暖的等等，现在都是风暖的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个浴霸从开始一开始都是四个灯泡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那是四灯取暖，那是三合一。然后呢慢慢的后来零七年零八年后来又出来了一款那叫碳纤维的。就是也是通过那个灯管，红外线灯管，然后发热之后呢，通过吹风然后送下风来，但是看着也不安全。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买浴霸的时候也非常怀念，就是以前的那种浴霸，四个灯泡的感觉，屋里挺亮的，而且那是瞬间就比较暖和一些。但是建议大家买那个，要是还想买四个灯泡的浴霸，最后最好问一下这个灯泡是不是 NBSS 防爆的。因为它怕溅到水上，有好多就是刚才又说的这个话题了，好多就是客户买的浴霸然后四个灯泡的那种，然后买的因为图便宜买的质量不好，小孩呢洗澡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灯泡一发热，它有可能里边这个机芯 它就会脱落，把灯泡整个掉下来，有好多这种例子，烫伤的、爆炸的，甚至还有着火的，这都有，大家伙可以在这个网上搜一下。 嗯，所以 买一个知名品牌的浴霸比较好一些。 嗯，所以太注意了啊，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刚才您提到最初呢是那种啊四灯的啊那样的浴霸，现在呢咱们是碳纤维的那种以风取暖了啊， 对， 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先进一点是吧？ 对对对，先进一些。 这是最先进的吗？ 目前来说是最先进的 啊、 然后还有一些带一些别的功能，带负离子的。 嗯嗯嗯。 其实笼统的说一些，简单的说一些吧，就是这个浴霸主要是这三个功能，就是风暖浴霸嘛，风暖的、照明换气加风暖，主要是这三个功能。 嗯， 就好比咱们玩的手机一样，是不是发发微信发发短信，然后好多这个智能的可能咱用不到。 嗯，对，刚才您说就是这个照明啊，风暖加换气， 对对对 啊，这个几个功能呢是必须要用的，它必须具有的。 对， 其实其他呢它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出来，你要考虑考虑你是不是实际生活当中用得着啊。 对， 因为它多一个功能可能的价钱就要贵一点。 对，必然的这是、 啊、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个浴霸肯定是厂家负责安装吗？ 浴霸现在这个市面上鱼龙混杂 、啊、 对，这个浴霸目前我知道的就是只有一个电器，就是浴霸， 嗯， 然后是厂家负责免费安装，然后其余的品牌的话都是在实体店买的，然后吊顶，然后回头吊顶的工人给装上了。 哦，吊顶的工人给装上了。 对对对、 啊、那就是说如果我在做吊顶的时候是我装修队的人给安上的，还是说这个我用谁家的吊顶让他给安呢？ 这个情况分两种，一个是如果说你买这个集成吊顶，就是铝扣板，在这个店内买了之后，然后把浴霸也买到手了， 嗯， 这个就集成吊顶店的工人安装完吊顶之后把浴霸给您安上、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就是光买的集成吊顶，然后浴霸呢业主呢在别的地儿买的， 对， 别的地儿买的怎么办啊？要不就是工长装修的电工装， 嗯， 要不就是适当的给一些钱让那个做吊顶的给他安装。 哦，就是有一点这个收费的意思在里面。 对，收费的意思， 就说你如果是给跟什么样的厂家买的这个浴霸的话呢，这个厂家有的时候也不负责安装的。 对， 这意思哈， 10%我知道市面上得90%多以上都是店内安装，但是店内安装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店内这家经营不善，或者撤厂了，后期你说维修售后这一块你找谁去？ 是的，那您说这浴霸它出故障率高吗？ 浴霸的故障率也分牌子吧， 嗯嗯嗯， 要是说买一个贴牌的，或者说买一个便宜的，它有可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几率最大的就是换气也出问题。 换气， 对， 嗯，所以说还是应该买一个靠谱的啊，售后服务比较跟得上的这样的品牌的浴霸呢，还是比较好的哈。另外这个浴霸费电吗？ 浴霸的话费电，你像这个灯暖的一个灯泡，现在是275瓦一个灯泡，这四个灯泡是1100多瓦吧？ 嗯。 然后风暖的话分好多种，风暖有1000多瓦的，1000多瓦的还是指的小卫生间，比方说有2-3平米的卫生间， 嗯， 然后它根本就不需要很大功率的浴霸去充实它，是吧？然后如果说卫生间大的话，还有2000多瓦的，2600多瓦甚至3000瓦的浴霸那种，一般开启的情况下也就是几分钟吧， 嗯， 5分钟，这个整个屋就热了。然后洗澡的同时可以把浴霸关上了。 那它这个风暖啊加热是通过什么原理啊？ 这个 是跟空调是不是？肯定不是跟空调似的。 对，好多说这个不会跟空调一样，但是大同小异，空调它因为有压缩机嘛， 嗯嗯， 这个浴霸这个风暖的是每个品牌跟每个品牌它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 嗯嗯， 这也没法一下定论。现在流行的就是 PPT 陶瓷加热，还有 还有一些就是你像灯暖的就知道了，就 对，这是灯嘛， 对， 大功率的灯出来 的 热量， 对，200多瓦的灯，四个加也1000多瓦， 对， 是这么回事。 哦，所以这个风暖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啊。那么最后咱们再说一点点这个关于吊顶哈，现在目前最新的吊顶是什么样的机身吊顶？ 最新的就是现在这铝扣板分好多种，从再早以前的 PVC、嗯、现在演化到长条铝扣板、 嗯、 就是长条的，有10公分的15公分，现在最近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说的是集成嘛，集成的意思就是说镶出来跟这个吊顶跟电器 电器 镶出来是吊的是一个平整度， 嗯， 真格是它是大小是一样的。它这种板呢有分有腐膜的，有纳米滚涂的，还有那个烤漆的，分好多种，但是现在的话市面上多的下全都是烤漆的板多一些。 嗯，所以说这个集成吊顶呢，它是集吊顶啊，还有说一些电器和这个照明灯光等等啊，甚至很多还有音响啊，它都集于一身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仰头看起来的话呢，它就是像吊顶一样，像刚才那些东西全都融于它里边。比如说这个灯光，它是不凸出来的，它是不凸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平的嘛， 完全是平的。 对。 所以呢，特别的省空间。 对对对。 啊，然后看着呢也不那么杂乱，还好看一些，是吧？ 对对对，有那种分体的，就是说卫生间安一个独立的照明， 嗯嗯， 安一个独立的换气，安一个独立的风暖， 嗯， 也可以这样， 嗯， 这么搭配可能更好看一些。 嗯，像这些东西都跟它那个铝扣板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吊顶全融在一起了，你外面跟着看不到的。 对，看不到，看不到。对对对，嗯、平的是。 嗯，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刚才讲了讲啊，关于这个浴霸也好哈，吊顶也好，简单的来说了说。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奥普浴霸集成吊顶的杨振兴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关于浴霸呀、吊顶啊这方面的一些细致的情况。我们主要是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送上来，我们互相交流。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就是浴霸看看是年轻人在用还是老年人在用，因为现在有好多浴霸有这种智能开关的，有可能老年人看不见或者说不会操作，所以说买了之后虽然是一份孝心买回去了，但是有可能用不了。我建议就是说老年人就使那种一目了然的，上面写着五个功能：照明、换气、吹风、风暖分两档，像那种浴霸比较适合老年人用。 对，一目了然了。 对对对。 哎，所以说在选浴霸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大小啊，这个大小呢是跟你这个环境面积的大小呢相吻合的。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嗯，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浴霸谁来主用哈、啊、如果老年人主用的话呢，尽量不要弄那些没有必要的这个功能在里边哈、啊、老人也用不上，而且呢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现在呢新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智能的浴霸，大家一定要慎重考虑。 对对对，慎重考虑一下，然后呢就是说看看适合用在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用，然后选择什么样的浴霸， 嗯， 这是最好的，到实体店感受一下， 嗯， 因为有好多智能的老年人用不上嘛。 嗯，另外这个安装浴霸刚才咱们说了一点哈，有些朋友在问，因为这个浴霸呢一般情况下你买完了以后啊，比如说买他们家的产品啦，一般有的时候它是不管安的啊，这个呢是也是一个行规，当然有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呢可能管安，虽然说呢它不管安，但是我们自己呢也真的是不能安啊，因为它这是一个技术活，所以呢具体让谁安，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如果他又去定了这个集成吊顶了啊，可以集成吊顶的师傅来帮助安。 对，这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啊， 因为这个集成吊顶这个师傅啊是每天干这个活啊，都是安灯啊装浴霸呀、啊、经常性的去施工，所以说对这个好上手。再一个我也建议就是业主在安浴霸的时候最好在现场，因为牵扯到浴霸里边有一个纸密阀， 嗯， 就是说防臭味的，比方说共用的一个风道嘛，就是卫生间的纸密阀安装好，然后那个管看够不够长。我不否认有一些工人在安装这个浴霸当中，有些工人可能牵扯到风管不够长，一般都是一米多长，有的卫生间长的话可能是两米多， 嗯， 然后结果呢那个浴霸的那个换气管不够长，直接把那个管扔到上边了，业主以为要换气怎么不换气呀、啊、 哦，实际上根本没有接上， 没有接上。对， 哦，还有这样情况， 这是细节问题，所以说看一眼。再一个就是浴霸这个换气管这边接，这头接到浴霸上，那头接着风道上，这两头固定点看看结没结实，那么能结实， 嗯， 要不结实的话时间长了又照样开了，是这么回事、嗯、 哎呦，您这个提醒特别必要哈，我经常发现有些家里边这个换气功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哈，我还以为是怎么个原因，还真有可能啊它里边根本就没有接上，没有结实，最后造成这么一个后果。 对，因为我们上门有的浴霸说不行啊，有味儿啊、嗯、我也上门解决过这种售后，就是说打开之后结果是换气管或者甚至没有，或者说换气管不够长，就是直接扔到顶子上面了，它根本就跟那个换气的孔那块没接好。 嗯，所以这个要盯着啊。另外呢丽丽也在问说挑浴霸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实际上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啊，这个浴霸呢也是分几个时代哈，比如最早的时候就是四灯都是热的啊， 对，四个灯的， 四个灯的，另外呢是碳纤维的， 对， 然后现在呢是一种热风的， 对，风暖的 啊，这个风暖的， 对， 所以您建议大家现在如果再用浴霸的话还是用这个风暖的比较好是吧？ 对，风暖的，但是我建议安装的时候这个风暖，有好多人感觉把这个风暖直接安在这个花洒上边，或者说洗澡的时候直接直吹着自己，其实这是不对的。要是这么着的话，因为这个人洗澡一着水，然后加上风暖一吹，有可能凉，有点凉、 嗯、 所以说最好把这个风暖放在卫生间的中间这个位置，一般现在家装八九十平米的房，卫生间也就是四五平米左右，所以说放在中间，一个是美观，再一个用起来可能比这个直吹可能舒服一些。 对， 不要搁在比如洗澡的你那个整个头上边直吹下来这个风哈， 对， 不要搁在这儿，要搁在这个洗手间的中间， 中间这块，或者说靠洗澡这边近一点也行，对。 嗯，好，这个是安装上的，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哈。另外挑选呢，刚才您说就是暖风的了，另外是不是还要挑一些呢相对口碑比较好的哈，有品牌的这样的浴霸，这样就比较靠谱。 对，你挑的话浴霸你找一个专业做浴霸，然后专业做浴霸的这个品牌呢也分三六九等，然后适合的人群也挺多的，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好多贴牌的，有好多出来一个电器，然后就有一个电器，然后拿这个电器就贴了一盘做这个，然后我感觉要是图便宜的话肯定不安全，因为牵扯到电路问题嘛，因为上面是220的电伏嘛，所以说买浴霸的话最好选一个知名品牌的更好一些。 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说我们到哪儿去买也很重要。 对对对，上哪儿买去，上一些专卖店直营店，然后购买的同时千万不要买假的，因为有好多现在这个黑心的商户，就是说拿一个贴牌的东西以次充好卖给您，有好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大家伙买浴霸的时候把眼睛擦亮了，就可以能买一个比较安全的浴霸吧。 另外呢，这个豆豆也说了哈，说刚才您说浴霸呢弄不好会出安全问题，他非常的害怕。他说现在的浴霸哈，就最新一代的这个浴霸会有安全问题吗？ 新一代的浴霸现在这个应该不会，如果说是个品牌的浴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品牌的浴霸如果正常你开着的同时屋里边达到多高的温度它会降下来，然后比方说你洗澡的同时比方有什么急事儿，穿上衣服忘了关了，然后它会在2小时之内自动断电。 哦， 它有这种功能， 有这个功能哈。 对对对，所以说品牌的东西肯定相比来说用的安全。然后呢刚才说到有可能这个浴霸有质量问题，那除非是那种贴牌的，同样的是一个牌子正常卖应该是1000多甚至2000多3000多的牌子，结果你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在实体店有可能直接跟你说是假货了就。所以说这个要擦亮眼睛买一个品牌的电器。 所以刚才您一直提醒大家不要买到贴牌，那也就是说我买这个东西呢可能都叫同一个品牌，但是这个呢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品牌，它是贴牌的是吧，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山寨的嘛， 就山寨的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发生在你没到正规的地方去买就会买到这种贴牌，你要真是到大的商场啊超市啊专卖店直营店去买应该买不到贴牌吧。 对对对，售后一个是售后有保障，再一个是安全质量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买这个吊顶之前有好多公司里边装修公司包了是吧，因为辅材这一块包括吊顶还有包括浴霸，所以说大家要是让这个公司包的话千万吊顶倒无所谓，因为铝扣板薄一点厚一点它不牵扯到安全问题。然后浴霸你看他们给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再一个是给他签合同时住上，如果说是买一个品牌的东西让他住上什么牌子要保真。千万，因为好多工长啊卖这些买这些东西都买些贴牌的，很便宜，100-200块钱一个。 他为追求最大的利润化是吧。 对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另外呢有一位叫这是毛毛，他说哈、说我家呢是那种最老的就那种灯暖的，这种灯暖的如果比如水要溅上去的话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水溅上的话你家那个浴霸要是说时间长的估计是个品牌的浴霸，就像我们公司这个浴霸，然后这种浴霸呢现在呢都是 NBSS 防爆的，它是不会这个溅上去爆炸的，这些都有试验做过试验的，就是这个水在4度左右的情况下直接拿水然后溅到这个灯泡上边，就是开启的灯泡，然后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好的，没事儿啊。您一说刚才有安全问题，好多人都特别害怕哈，因为这个浴霸确实在装修的时候家里一般都安上这个浴霸，也是不可少的啊一个内容了啊。好的呢，今天关于浴霸这个事儿呢，最后还有一个人朋友在问哈，说就是在安装浴霸的时候我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吗？ 装浴霸之前呢，做一些准备，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浴霸，然后让那个厂家由厂家负责上面安装的。然后如果说你是新房的话，你这个浴霸的线看穿几根，你买什么样功能的线不一样的。正常来说是线里边穿六根线，现在市面上的浴霸都能满足，就是六根线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穿线的问题。 穿线的问题。 对对对。 嗯。 因为牵扯到，如果说线路不够的话，因为每个开关功能控制一路线，所以说这个线要穿够。一般的话，跟电工说一声，你说我们家要装浴霸或者说风暖的，电器，他都会把线给你留够。 嗯，好的，一定要把线留够哈。 对对对。 另外，在什么的时间来安？一般在吊顶的时候就安上去了是吧？ 对对对，做吊顶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浴霸装上了，它俩是同时工作的。 对， 先装吊顶后安浴霸， 实际上这应该是在装修的后期了。 嗯，对，中后期吧。 中后期了。嗯，好了，那浴霸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集成吊顶啊。其实这个集成吊顶呢跟浴霸差不多，也是在装修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般家里边呢都是要用到这个集成吊顶。当然也有哈，比如说在这个卫生间也好，在厨房也好，甚至在这个前面的阳台也好哈，它就是一般的一个吊顶，它不是集成吊顶，也有这样的。 有这个吊顶分好多种，有好多是这个什么的，这个石膏板的。 嗯嗯， 好多装修公司给它装的时候直接安石膏板，防水石膏板。 嗯， 然后我建议大家不使用那种板子，使用那种板子有一个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如果说楼上要是做防水，或者说装修做防水没做到位的话，它会慢慢的往下滴下来，当时可能你发觉不到，因为你这板拆不下来嘛。所以说铝扣板的情况下，集成吊顶它可以任意取下哪一块，然后拿手电筒一照，看看房顶潮不潮，滴不滴水就可以了。 嗯，当然了，很多人呢家里是那种老装修哈，还用简单的这个铝扣板啊吊一下顶，然后灯呢也突出出来，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装修了。 对对对，像那种情况很少了。 嗯， 基本上没有了， 都是集成的了。 集成的了，对， 就有这个照明啊，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能跟这个铝扣板全都融为一体了， 都融为一体 啊。 对对对。 那具体到什么叫集成啊？这个吊顶，你把它的概念能说一下吗？集成吊顶。 集成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集成模块，就是照明、换气，然后那个跟那个扣板，吊完之后是规格大小都是一样的，装完之后严丝合缝，这么好看一些，美观一些，所以说这叫集成吊顶。 嗯， 还有一种别的吊顶，像桑拿板，有好多屋里边个性化一些，用一些俄罗斯樟子松的那种桑拿板也有。还有厨房我建议大家还是使这种300×300的这种铝扣板，就是集成吊顶。 嗯， 因为牵扯到这个厨房的油烟啊，还有些烟管啊，油烟机道的那个烟管啊，要换的话可以随时拆下来，因为烟管可能3-2年换一次是吧。 嗯， 因为里边好多油烟，拆下一块板来就可以把那个烟管拆下来重新换一根新的。有好多小区里边走街串巷的那种，在楼底下吆喝换清洗油烟机，他们就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就 这个集成吊顶啊，现在它的主品材还是用这个铝扣板吗？ 对，铝扣板，它是铝镁合金。 嗯， 然后它有的是铝镁合金加了一个锰是指这个板的硬度。 嗯， 这个板一般选材加装来说0.8，虽然说市面上都叫0.8，但是都有下差的。如果说能达到足0.6的扣板就没问题。 嗯，它的厚度是吧？ 厚度 0.6，一般的是用0.8，这是比较合适的，是吧？ 对对对。 刚才您说是铝镁的这种品质，然后现在很多是里边再加上锰是吗？ 对，加一个锰。 它名字叫什么呀？ 铝镁锰合金 啊，铝镁锰合金， 对 啊，这种材料，这种材料跟原来那个铝镁合金相比的话呢，可能要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对对对， 嗯， 它现在这个板子，它好多就是添加了一个静电粉，一个是装在厨房，然后防油烟。装在卫生间呢，防这个静电啊，起静电啊，不是脱衣服洗衣服静电毛发什么的。再一个就是防水滴。 嗯， 现在这个板子功能性也挺多的，也挺好。 好，啊、一定要记住啊，现在都用这个铝镁锰合金了啊，这个铝扣板是吧？另外还有两大问题啊，就是大家去定制这个铝扣板啊，这个吊顶啊，集成吊顶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另外呢，在这个集成吊顶安装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先说我们怎么来购买，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吧。 购买的情况下，就是到实体店选那个花色，选花色的同时是根据您的地砖、墙砖，还有这个装修风格，比方说是中式的，就咱就从这个中式的风格当中去选，有喜欢这种欧式风格的、北美的，什么情况都有。根据自己爱好吧，然后选择这个扣板。选择的同时呢，然后把这个照明啊、换气呀、也看一眼，因为厨房的大小，因为有的厨房是长方形的，我建议大家安灯的话就安两个方灯，一头一个。这么着照的光线比较均匀，如果说厨房是方的话，就按一个长灯按在中间，看这是多少瓦的照明的亮度达不达到，因为这个做饭的情况下厨房还是亮一点比较好嘛。 嗯，哎，所以呢这些都事先要都这个了解好啊， 对对对， 要准备好，这点都很重要的。这个铝扣板肯定是厂家帮助来安装的啊，你买他的这个品牌的产品，他就过来安装，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这是厂家这个店面负责安装，这是没问题。 嗯、 然后安装的话，大家注意的事项是一个是刷的那个胶，因为这个吊这个顶牵扯的用到好多样，一个是墙面上粘那个绞线用的是万能胶， 万能胶、嗯、 对。然后吊完顶之后呢，用的是玻璃胶。 嗯， 玻璃胶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自己买，因为这个吊顶有可能工人给你使的那个胶啊，可能便宜一些。 嗯， 然后可能几个月甚至不到一年就会出现这个胶发黄了。 嗯， 特别的难看。 这是一个，其实还会有环保问题。 对，环保问题，有的用的酸性胶特别刺鼻。有小孩的情况下，建议大家伙提前跟那个店内说一声，要用中性的胶， 中 性的瓷白，对，没有味儿的那是，环保的。 你看，咱们经常会说这个装修当中哈、啊，很多家庭会遇到环保问题。你看，何曾想一个集成吊顶都会用很多的胶啊？你像如果用不好胶的话呢，就会影响它的环保了。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最先他要用一个胶，最后要用玻璃胶等等的啊，其实用胶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买的同时，然后要不就叮嘱店内，就是说你给我使的什么胶，玻璃胶、拿一个品牌的玻璃胶打上之后，三五年不会出现发黄，这个绞线跟这个板子连接处，所以说大家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叮嘱一下店里边。 嗯，好，另外呢就是在集成吊顶啊安它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安装之前的情况下，从店内的签单到测量到安装这个环节呢，如果说你把那个砖，如果说是二手房的情况下，你改线路的同时，然后最好让这个厂家上门测量的同时，然后看看线路怎么给你改。现在这个卫生间里边，然后有好多先装好这个浴霸留好线了，然后这个洗手盆上边有好多安了两个筒灯，就是所谓的那种猫眼灯。 嗯， 然后可以选一个可以调角度的，一个是可以照自己，再一个可以照镜子。 嗯， 选一个暖光的，那就得多留一路线。 嗯， 就是镜前灯的线。再一个就是厨房，然后这个安一个照明灯，还有一个就是凉霸。 嗯， 现在好多就是夏天 做饭的时候，因为厨房没有空调嘛，安一个凉霸，就好比一个风扇在顶上来回的这么吹。 哦，现在还有凉霸了。 对，那叫凉霸。 嗯， 然后要如果说安凉霸的情况下，最好还有把那个凉霸的线给穿好了。 嗯，好的，反正这些线路一定要弄清楚啊。好，非常感谢杨振兴。 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1号，是一年当中不需要理由就能够尽情享受购物的好日子。 是的，全年不打折的名牌产品在这一天也放下了高冷，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拥有它。 嗯， 而消费者呢，是澎湃的购物热情也在这一天得到了爆发式的释放啊。 对， 所以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没错，那今天享购双十一，为您带来的是地中海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不论您是因为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目的，还是因为年底了拜访客户礼尚往来的需求，这款海参您都应该关注一下。 没错，世界三大海参优胜地之一的